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读你，苏芮唱红的《请跟我来》，明天还是要继续，谭咏麟演唱的《半梦半醒之间》，像我这样的朋友，姜育恒唱红的《驿动的心》，齐豫唱红的《窗外有蓝天》，郑怡唱红的《想飞》，于台烟唱红的《化妆舞会》，王菲唱红的《但愿人长久》，等等等等。接下来先罗列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曲，你是不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呢？说了半天呢，其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了解今天我们星光之旅是多么的耀眼，因为这些作品其实都出自一位音乐人之手，而他就是梁鸿志。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欢迎在这个时间准时搭乘，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呢，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著名音乐人梁鸿志。但说起来真的很遗憾啊，在2004年10月30号，梁鸿志因为胰脏癌而不幸辞世，他辞世的时候才仅仅44岁，可谓是英年早逝。而我们正听到的这首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就是梁鸿志的第一首作品。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一首歌成就了两个人的事业，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同时也是蔡琴的成名作。这首歌曲是根据梁鸿志自己的一段伤感痛苦的往事而编写成的，也成为了校园民歌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梁鸿志的出道是在1979年，很早了，当年他刚刚的19岁，在民谣风的比赛中，他的创作独占鳌头，不仅让蔡琴一举成名，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音乐新锐。自从1980年梁鸿志的创作随着处女作《恰似你的温柔》走红之后呢，他的音乐才华被充分的释放了。在蔡琴之后，梁鸿志合作的第二位著名的女歌手就是大姐大苏芮。1982年影片《搭错车》大获成功，而收录有这部影片全部配乐和歌曲的电影原声大碟也随之成为了现代流行音乐开端的标志性专辑。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梁鸿志就贡献了两首经典的作品，一首就是苏芮和 和于堪平对唱的《请跟我来》，非常熟悉对吧？另外一首就是《变》。好了，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请跟我来》。 我踩着无边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在你不注意的时候，请跟我来。 刚刚欣赏到的就是《请跟我来》，一首经典的老歌，苏芮和于堪平的对唱，同样也是梁鸿志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梁鸿志从小就对乐器十分的着迷，但是因为家境清寒，直到高中时他才买了一把二手的吉他，并且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开始学习音乐理论和乐器。所以说起来呢，这些音乐天才啊，其实大多数都是从自学开始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那梁鸿志高中毕业之后呢，打了好几份工，可以说是历经了艰辛，直到处女座的发表才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成功啊，均有着自己不平凡的一段人生经历，或苦或辣或酸，但是甜往往是最后的啊。当年梁鸿志做过挑钢筋水泥的劳力，还做过电话的接线员，端酒的服务生，还在餐厅当中唱过歌。也许说起来大家不相信啊，就是曾经从事过这些跟音乐毫无关系的职业，梁鸿志竟然都能从这些职业当中获得音乐上的灵感，创作出了这么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想来这就是积累吧，这就是历练吧。来听一听这首蔡琴演唱的《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世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你是我的诗篇，读你千遍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 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星光之旅，主角是梁鸿志。后来我们也是从资料当中了解到，梁鸿志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为了方便创作，他当年无论干什么样的工作，在身上都会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为日后创作积累素材。据说梁鸿志创作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所以感情才会如此的真挚，作品才会这样的动听。而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学术气质，就正如他在整个华语词坛曲坛创作上的地位一般独特。听他的歌呢，就好像可以从他那流畅顺口的旋律脉动当中，以及文雅简易的歌词当中，捕捉到自己曾经有过共同的经验而难忘的那些感动时刻。一起来听一听梁鸿志词曲，姜育恒演唱的经典《驿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 动的心，来自于姜育恒，一首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说起来，梁鸿志的歌曲是一贯的婉约派，但是婉约当中又透着一股侠风傲骨，所以这些歌曲呢，让人听过之后总是欲罢不能。虽说后来演唱梁鸿志歌手的男歌手还是不多，但是每一位歌手每一首歌曲梁鸿志的创作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标签和痕迹，同样感动人心。可以说梁鸿志用贴近心灵的文字，每每在他看似不经意却又流顺的曲风中，抚慰了许多孤寂无助的现代人的心情。音乐的魔力是无法用时间来代替的，从1980年开始至今，梁鸿志的词曲一路刻印着这一代两岸华人生命的点点滴滴。1995年张国荣推出了专辑《狂烈》，其中也收录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透明的你》。 什么时候最适合想你，什么时候最应该离去，还来不及爱你，我短短的梦没有道理也无法继续，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呀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呀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握不住你，握不住你。 的山奔不已，感觉不停。哦哦哦哦，握不住你。哦哦哦哦，透明的。 透明的你来自梁鸿志的词曲，张国荣的演唱。现在呢，两位已经作古的音乐人是不是还可以在天国继续他们的音乐事业呢？梁鸿志的作品内敛含蓄诚恳，而且耐人寻味，能真正的将歌曲的词和曲搭配到一个完美的地步。从我们开始接触梁鸿志的创作开始，无论是吟唱还是聆听梁鸿志的作品，都会使人为之深深的打动，引起共鸣。反复聆听更能体会歌曲的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这在和他同一个时代的词曲作者像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等人当中显得尤为突出。好了，再来感受一首梁鸿志的创作经典，来自郑怡的演唱《想飞》。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上半段旅行也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歌曲、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来听梁鸿志创作的经典歌曲。稍后见。 你的热情渐渐冷漠，笑容化为沉默。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想飞。冷风吹过，枫叶飘落，我还在这留恋什么？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说起梁鸿志的音乐，我相信很多人对谭咏麟唱红的两首歌曲一定是印象深刻，一首是《半梦半醒之间》，而另外一首就是《像我这样的朋友》，而这也成为了他和这位香港巨星合作的开始。此后张国荣、曾庆瑜、王菲等等香港歌星纷纷演唱他创作的歌曲。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要继续跟大家来重温梁鸿志的创作，也是众多港台歌手演唱的经典之作。那么下面呢，一开始呢，我们自然要来听这首谭咏麟的经典了，《半梦半醒之间》，来重温一下。 走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我们忘了还有明天，忘了保留一点时间，好让这种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两无踪影，再回个梦 这首谭咏麟演唱的经典歌曲《半梦半醒之间》同样是梁鸿志的经典佳作，当年他为谭咏麟写就了这首《半梦半醒之间》还曾经入围金马奖的最佳主题曲。2004年的8月28日的台北举行了名为向梁鸿志致敬的演唱会，谭咏麟也是专程从香港赶去台湾，并演唱了梁鸿志为他夺身打造的这两首歌曲。当时谭咏麟还表示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助他冲出困境，突破困难，可不想仅仅两个月过后，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就此离世，让这些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绝响，同样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不过说起2004年8月28日那场向梁鸿志致敬的演唱会，谭咏麟同样也是显得非常的具有义气啊，显示了和梁鸿志深厚的交情和缘分。当时谭咏麟被邀请参加这场演唱会，他二话不说立刻答应赴台演出。也难怪，正是因为《半梦半醒之间》的风靡，当年的台湾流行乐坛才开始吹起了引进香港艺人的另外一个风潮。我们来听听这首谭咏麟的经典之作《像我这样的朋友》，同样是梁鸿志的手笔。 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地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血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 头，这般能够过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地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的色泪中有我。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当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星光之旅对梁鸿志的回顾。说到梁鸿志呢，还是要来回顾一下80年代梁鸿志的那份辉煌经历。从1980年开始到1987年，洋洋洒洒近100首的词曲创作，与众多让许多歌手一炮而红、既叫好又叫座的经典歌曲，奠定了梁鸿志成为国语乐坛一代大师的地位。当然，如果你对梁鸿志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印象，比方说不知道他究竟是长一个什么样子，是一种什么样风格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可以买到歌曲《但愿人长久》原版演绎者的 MV 碟片的话呢，那位弹钢琴的就是梁鸿志本人。而这首梁鸿志为苏轼《水调歌头》词谱上的曲，已经听过了几千几百遍，其缠绵和浪漫的情怀真的是让人流连忘返。而像《水调歌头》这样的词，在宋朝不也是当时的民歌歌词吗？在乡井和百姓间传唱吗？时隔500年之后，经由梁鸿志的巧手又再获新生了。文化其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相传，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让我们来听听王菲的翻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 这是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一首缠绵的金曲，一首过耳难忘的金曲。其实梁鸿志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广播主持人，像我一样，一位歌手，一位唱片公司的老板。当年在经历这样的多种创作的历练与不同风格歌手的合作之后，梁鸿志更是野心勃勃地开始投入到了经营唱片公司的行列。除了创作和制作唱片之外，更与很多的歌手合作发行唱片，由香港来台发展的曾庆瑜、旅日红星欧阳菲菲、文章、李丽芬、高培华、任杰玲等等，都曾经是他所创的派森唱片旗下的艺人。而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一位大家可能听着并不太熟悉的歌手带来的，他就是于台烟。而在台湾歌坛呢，可以说没有梁鸿志也就没有于台烟，而和于台烟同时期的很多民歌歌手呢，都有这样的感激的心态。于台烟当年在第5届金韵奖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因为他的嗓音宽广当中带有一份忧郁，梁鸿志对其非常看好，并邀请他签约了可登唱片，并专心地为他创作了多首动听的歌曲，为于台烟在当年成为了台湾歌坛窜红最快的女歌手做足了工作。来听一听这首于台烟的成名作，也是梁鸿志的词曲创作，叫做《化妆舞会》。 我戴着面纱和镶着假钻的头坠，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我知道这将是我唯一的机会，与你熟悉却又陌生的相对。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平凡而无畏，却从来没人注意到我的内在美，或许这是个流行戴着面具的社会，而我也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 这就是于台烟演唱的歌曲《化妆舞会》，仍然是梁鸿志的创作。我想通过我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对于梁鸿志的音乐的感觉，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重温的历程。各位会不会觉得他的音乐是非常的唯美，非常的流畅，而又别有一番韵味的呢？ 感受梁鸿志就是要去静心地倾听这些动人心弦的好歌曲。当这些优美的乐句在我们的耳边尽情流淌的时候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可以感受到仅仅属于梁鸿志的那一份柔美，那一份怡然自得。正因为梁鸿志创作了这么多的优秀的歌曲，所以像我们一样的听众才会在他去世之后更加觉得这位音乐人离去多了一份悲凉。好了，继续来听这首杨林演唱的梁鸿志创作的歌曲《零下几度 C》。 坚强已经不会受伤，难道心中火已熄？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如果不是为了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难。 零下几度 C， 我们听到的是杨林的演唱，梁鸿志的词曲创作。当梁鸿志病逝的消息经过当地媒体发布之后，无数热爱梁鸿志的歌迷是唏嘘不已。有一位歌迷这样说道：知道您还是从那些专辑的磁带皮开始，不经意间吟唱的很多歌曲都是出自您的手笔，感谢您为我们写下了如此多的好歌，陪我们走过我们的青春岁月。那些歌我还是会永远的喜欢下去，还是会经常的唱起，只是会更加深情。深深的感谢这位在华语乐坛默默的耕耘者，深深的怀念梁鸿志。好了，最后还是让我们来倾听一首非常珍贵的歌曲吧，梁鸿志自己词曲演唱的《匆匆别后》，来听听他的声音。在这里，韩涛和调度小强技术叮当感谢各位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说